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1月27号，星期六，农历10月23。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预计户籍老年人接近700万。 长期护理保险明年将在全市范围内推开，暂定40项护理服务。 北京生育假延长到60天，子女满3周岁前可享育儿假。 北京东残奥村将于明年2月25号正式开村。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首先来关注本市老龄化情况。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到，截止到2020年底，本市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378.6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7%；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29.9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19.6%，处于轻度老龄社会末期。 预计到2025年，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24%，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独居化、小型化、少子化趋势将会不断加速。到2035年，将会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30%，其中户籍老年人接近700万。“十四五”时期是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限窗口期，也是应对老龄高龄化的重要窗口期。 规划对首都“十四五”时期老龄工作的9大重点任务作出战略性安排，与“十三五”时期相比，增加了健康服务、老年教育等内容，提出16项具体指标，其中包括普遍建立居家社区养老应急支援系统，建设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28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不少于1200个。 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昨天对市政府加快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情况开展了专题询问。在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有14位委员和列席代表进行了询问，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有关问题。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金旭的报道。 陶庆华委员提问，北京明年上半年能否在全市范围推广长护险？市医保局局长马继业回复说， 预计明年7月左右能够在全市范围内推开，先从城镇职工启动，形成成熟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后，再择机将居民纳入。本市职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由职工医保基金划转，个人缴费部分由医保个人账户代扣代缴。 王宏委员提问，北京全域推开长护险后，异地养老的人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市医保局局长马继业说， 目前啊，全国有49个城市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各地的评估标准、服务方式和内容各有差异。目前呢，全国共有600个统筹地区，解决长期护理保险跨省待遇的核心啊，是全国失能评估标准的统一。 赵立俊委员提问，在长护险试点中，如何解决失能老人最急需的医疗护理问题？市医保局局长马继业回答， 全市扩大试点服务项目呢，我们目前确定为40项，其中26项为基本生活护理服务，包括进食、穿脱衣服、尿管护理、擦洗淋浴、失禁等护理；14项为医疗护理，包括鼻胃管护理、吸痰、导尿、压疮、关节训练、心理咨询等。 如何吸引更多人群从事养老护理工作？怎样解决护理院、康复院和安宁疗护院资源短缺的问题呢？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陈勇委员说，目前养老护理人员收入不高，流动性大，招到具有医养结合的技能型人才更是难度比较大，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解释说， 北京呢，对于所有现在在岗位的一线的护理员提供岗位的奖励津贴，对于大中专职的毕业生提供入职的奖励， 同时呢，我们对全市现在所有13000名在职的护理员进行了全员的培训，希望呢能够把养老护理员的初中高三级的护理员和养老护理师和高级护理师形成他的一个成长的体系。 施颖秀代表提问：安宁护理院纳入医保难，医保报销周期相对比较长，这方面有什么改进的方案？市医保局局长马基业回答： 我们计划在今年把护理机构的医疗行为纳入基本医保，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呢安宁疗护院对老年患者和重度失能的长护险人员的服务和救助。 市营修代表继续追问：对于护理院、康复院和安宁疗护院资源短缺的问题，政府部门有没有具体的解决计划？市卫健委党委委员王小娥回复说： 我们准备引导部分的一级和二级医院呢转型成为康复院、护理院和安宁疗护院，到2025年，北京市的每个区至少设立一所安宁疗护中心，全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床位不少于1800张。我们提出，从出生开始，生的要优，养的要壮，过得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活的要长，最后走的要有尊严。 在退休金层面呢，也有了新调整。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通告，今年1月1号到12月31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手续的人员，以每月10534元作为基本养老金计算基数。今年已经发养老金的，此前几个月可以补差额，在核算2021年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的时候，同样以每月10534元作为计算基数。 再来关注本市生育新政。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全面落实国家人口最新政策。新修改的条例已经公布施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法制办新闻发言人王爱生介绍了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 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女方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日调整为60日，子女满3周岁前，夫妻每人每年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对其父母的一次性经济帮助由不少于5000元提高至不少于10000元，独生子女父母需要护理的独生子女每年获得累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的护理假，删去有关社会抚养费、行政处分、纪律处分等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理措施。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说，市卫健委将依法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 落实生育登记制度，实现户籍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生育登记一网通办，积极推进出生医学证明、儿童预防接种、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联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全力保障母婴安全，建设供需平衡、布局合理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优生优育中的特色优势，将托育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坚决守住婴幼儿安全和健康底线，对独生子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李昂强调，这次优化生育政策不是简单的从2孩到3孩的数量调整，更重要的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系统工程。 市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022北京冬残奥会筹办情况主题新闻追风会昨天举行，会上透露，北京冬残奥会将配备3个冬残奥村，冬残奥村将在明年2月25号正式开村，冬残奥村和冬奥村的转换期只需要44个小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将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每个赛区配备一个冬残奥村。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沈千帆介绍说， 北京、延庆、张家口冬残奥村2022年2月23日预开村，2月25日正式开村，3月16日闭村，将为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24小时的保障服务。冬奥村和冬残奥村转换期为2月23日中午12点至2月25日早上8点，共44个小时。 三个冬残奥村在设计、建设、运行上不仅满足赛事需求，还充分考虑了残疾人运动员的实际需求。 三村居住区无障碍房间均满足冬残奥赛时的需求，床的高度可满足轮椅使用者的需求，电梯、单元门、入户门、无障碍卫生间的门宽度均满足无障碍指南的设计需求。三村广场区均设有脚型、假肢和轮椅维修中心，三村居住区、广场区均设有无障碍卫生间。 北京冬残奥村内所有入口将使用平坡入口，村内设有无障碍电瓶车流线。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说到延庆冬残奥村，因为高低错落，海拔高度从918米到964米，有46米的高差，在这种环境下建造了一条南北贯通的人行暖廊道路。 地下暖廊有 N 个不同户型的楼房下到地下，在地下可以从这个楼到另外一个楼到餐厅，不用室外这种特别凉的感受。地下暖廊里仍然有坡道无障碍设施。 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部长沈千帆介绍说，北京冬奥村近日开展了场馆运行测试工作，运行测试得到高度认可，他们将进一步改善运行流线，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北京第一个古树保护小区近日落户房山区上方山，北京的古树有了一种新的保护形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由于独特的地形和小气候环境，房山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古树资源丰富，许多树龄都在千年以上。新挂牌的古树保护小区分为东山寺庙区古树群落、古青潭群落和天然原生古树群落三种类型。古树小区包括古树知识科普、古树生长及群落环境科研监测、野生动植物资源介绍和展示等的内容。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朱世学介绍， 上方山林场面积是5000亩，有挂牌古树1154株。咱们上方山这个古树管理在森林抚育、健康经营还有树的环境方面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包括咱们水土流失的治理，包括咱们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森林防火的这个防治，都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 北京市总共有15棵挂牌保护的青檀树，而上方山独占12棵。北京城建园林设计院设计师许鹏飞在古青檀群落一棵挂着2级古树牌式的青檀树前，讲解了他们对古树保护采取的技术措施。 首先您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支架对古树的一大支做了一个支撑，我们对古树的根基部做了硬质铺装的破拆，增加营养的范围，同时增加了3个通气孔，保证古树的透水透气。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副处长方方说，古树小区的建设是本市古树保护模式和理念的新探索， 就是将古树名木和它周边的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的一种管理模式。未来呢，全市还将陆续有近20家古树保护小区、古树公园、古树街巷、古树社区、古树村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第六批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采购胰岛素专项昨天在上海开标，11家企业42种产品有望中选，平均降价48%。全国医疗机构第一年采购需求量大约2亿1000万支，预计每年可以节约费用90亿元。 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在糖尿病治疗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胰岛素需要长期使用，虚高的价格给患者带来沉重负担。本次胰岛素专项采购是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第一次拓展到了生物药领域，将促使胰岛素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惠及更多患者。 媒体素览。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着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8公里南护城河滨水健步走步道建成。 北京青年报聚焦，预付卡7天冷静期正式入法，办卡概不退款等条款无效。 中国新闻网关注，南非现新冠病毒新变种存在大量突变，多个国家发布航班禁令。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今天早上7点35分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2022年故宫年票下个月开始发售，限量50000张。 继逍遥镇胡辣汤商标风波之后，陕西潼关县潼关肉夹馍再现商标纠纷。近日，河南几十家小吃店的商户们表示，只因为他们招牌上的肉夹馍前面带了潼关这两个字，就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有网友调侃说，看了胡辣汤与肉夹馍的维权之后，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开始瑟瑟发抖。那么商标纠纷到底是怎么回事？地方小吃又该如何做好品牌呢？今天中午12:20的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 每年11月25号被联合国确立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也被称作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那么哪些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呢？一旦遭遇家暴该怎么办？如何用法律武器对家暴说不？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将邀请法官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会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2021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启动，双秀公园开展冬季义务植树尽责活动，房产证20多年无法办理，引发落户难等问题。新闻广播记者将会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上海市11月25号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目前京沪高铁列车、普速列车运行正常，旅客符合相关防疫条件就可以正常出行。在北京南站，旅客乘车从上海抵京需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出站需要测量体温。 为了严控疫情传播风险，北京马拉松官方昨天发布了公告，决定取消举办2021年北京马拉松。所有获得2021年参赛资格的选手将会保留参赛名额到明年。选手报名费在公告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之内全额原路退回。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摄氏度。受到偏南气流影响，今早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差，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为9摄氏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夜间开始天空云量增多，同时能见度逐渐转差，驾车出行需要特别注意。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或者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13，降旗时间是16:5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艳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丰台一小区商业配套楼改建用途不明，施工侵占公共道路，引发居民不满。 这条交通通道它实际上占到了这个1/3。 热线回声：燃气不通，幼儿园没有暖气。报道播出后，属地积极协调解决供暖问题。 19号的时候已经验收了，然后应该20号左右那块就通气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丰台区丰益花园东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11月初小区配套的综合楼周边突然建起了围挡，占据了公共道路。另外，综合楼改建用途不明，也引发了居民的担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救火怎么办？ 对，主要是消防通道 一出事就完蛋了。 连日来，丰益花园东区的居民们都在为小区综合楼建起的施工围挡担忧。他们告诉记者，今年11月初， 丰益花园产权方突然在东区南门附近的商业配套楼12号楼周边建起了围挡。由于12号楼紧邻着小区的一条南北向的大路，在没有通知居民的情况下，施工方建起的围挡将这条路的三分之一都圈了进去，还占据了部分车位，影响了消防通道。 整个施工都没有跟我们任何沟通。 原来这块路基应该是在这块， 实际上你看， 对 这条消防通道，它实际上占到了这个三分之一，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居民们又指着小区南门破损的墙根对记者说，围挡建起来后，施工单位撕拆围挡内的院墙，为综合楼专门开设小门，被业主们制止后，对方又别开了小区栅栏，作为围挡内人员临时的出入口。另外，在围挡的上方，每隔一段距离就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这些行为表示不满。 怎么在这儿开个门的？业主们就发现了，就不准，后来给封上。现在在里面开了个门， 建起这个围挡，还安装了那个探头。按道理来说，这个探头装应该是装向里面，那你装在围挡外头，你是为什么？ 而更让居民们担心的是，十二号楼今后的使用用途。居民们说，根据规划，十二号楼一直作为小区3000多户居民的商业配套楼使用。2020年，施工方，也就是小区的产权单位北京东兴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商户腾退，目前又突然建起了围挡。 十二号楼就是我们丰益花园的综合配套的设施楼，它的功能肯定是为我们小区来服务。东兴联这个这家公司来讲，有些东西都含糊不清。概念，比如说综合楼，对吧？你是要做什么？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致电丰益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此前街道办、居委会曾协调居民、产权方召开座谈会，产权方当时表示，建围挡是为了做内部装修，占据道路是考虑到后期做外立面整修时的安全问题。为了弥补围挡占据车位的问题，产权方承诺在小区外租借30个车位供居民使用。就居民提到的摄像头安装以及撕开小门问题，产权方暂时没有回复。 产权方答复了，通过静态停车租30个车位解决占用停车位的问题。围挡呢，明确就是说等施工完毕以后呢，要进行拆除。围挡这个问题呢，已经给出答复了，但是新的问题产权方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复。 至于居民担心的综合楼的用途一事，这名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此前的行政区域划分，综合楼属于原卢沟桥乡管理，综合楼的规划使用牵涉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综合楼它属于卢沟桥乡，它那产权单位它是属于乡企，街道接手的时候也特别晚，所以它前期遗留的一些什么问题其实咱们并不是那么清楚。这个综合楼它的规划使用它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它的法律关系也比较复杂，咱们街道也需要进一步去了解规划用途和它的相关情况。 记者随后联系到十二号楼的产权单位和施工方原卢沟桥乡乡企北京东兴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方表示，针对居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公司正在协商。 围挡这事情上回已经说过了，到时候会给那个居民回复的。已经找消防处去看过那儿了，消防处说没问题。 装修有在住建委那边做备案吗？ 坐着呢， 手续还没下来，对吧？ 对，我们现在没下来，我们也没弄，我们就把里头搞搞卫生，规制规制。 不过属地丰台街道办平安建设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居民反映有消防隐患的这条路，只有在一侧不停车的前提下才能满足消防需求。 单侧停车，消防车是能够的。 但居民们告诉记者，产权单位承诺的协调30个车位一事至今并未落实，目前道路两侧都停有车辆，就施工方尚未办理施工许可证一事。记者也联系到了丰台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搭建围挡属于施工前期的准备工作，不在住建委的管理范围内。 围挡不属于我们施工许可核发的范围，它这个算施工前的准备。如果这搭设围挡给居民的这个正常的出行如果有干扰的话，可以跟属地的城管执法队反映反映。施工前是要做施工准备的，但是它的圈权范围应该圈到哪合适，你有什么手续，因为这就不是我们建委的这个职责了。 随后记者又向丰台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丰益花园搭建围挡一事街道办在持续跟进，后期也会通过吹哨报道机制全力协调产权方解决问题。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经报道过通州区马驹桥镇大松筏村的幼儿园使用燃气供暖，去年就已经完成了燃气管线的铺设，但迟迟没有通气，导致幼儿园无法供暖，小朋友们只能靠空调采暖。当时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向记者表示， 去年这时候那天然气上面跑那个墙上木那管儿就已经弄好了，就不知什么原因，反正一年了到这前也没接上天然气。现在咱们天还不太冷的情况下，应该还有个空调给点热量，它就屋里就差不多。可是将来冷了你没有暖气，光指着空调也根本是不成。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下属的燃气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曾经告诉记者，燃气公司正在配合属地政府协调这件事。 我们把三分跟四分都给叫过去了，让三分是主责单位，让他们现在尽快给幼儿园办理通气验收手续，然后四分全力配合通气验收同步进行，就是不会那个说那个先办验收然后再办通气接线什么的，是连接线但通气同时进行。 马驹桥镇政府农办的工作人员11月17号也曾向记者表示，正在推进此事，预计在11月20号前后完成通气，正式供暖。 其实镇里对这事儿挺重视的，因为好几个村的幼儿园都是这样，挺着急的也，所以就开了这紧急会，就要求他们尽快务必一定要给大家通气，因为小朋友确实是也冷。 报道播出后，记者再次致电通州区马驹桥镇政府了解情况。农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幼儿园已经在11月19号完成验收工作，11月20号正式通气供暖。 19号的时候已经验收了，然后应该20号左右那块就通气了。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当时反映问题的张先生核实情况。他告诉记者，幼儿园确实已经供暖了， 通气了， 已经供暖了是吧？ 对。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